在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自家煎炒烹炸精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。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，9日起至26日，百泰黄金全场买十克送一克，多买多送，年度感恩回馈，超多精彩活动，尽在三河珠宝城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另外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经可是个模特呀，哥们儿。最近呢，虽然他人到中年了哈，但是依然形体特别好，长得也很帅。但是呢，他年轻的时候更帅。有网络上特鲁多的年轻时候的鲜肉照曝光了，在社交媒体上，哇，大家是疯传啊！有他裸着上身在这个海上的照片，还有这个戴着墨镜啊，在这个外地海外游玩的照片，反正各种各样的照片都有，反正都是各种帅，帅到不行不行的。然后有网友就评论说，每当我需要更多的睾丸激素的时候，我就只要看看特鲁多年轻时候的照片就可以了。那另外呢，特鲁多帅到什么程度哈？就是他的鲜肉照片曝光之前，前两周，叫伊万卡特朗普，就是特朗普，总统特朗普的儿子，首次跟特鲁多会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被记者拍到了这个伊万卡特朗普，就是特朗普的儿子，看着特鲁多那一脸花痴的样子呀，有多花痴呢？那眼神啊，就像什么？就像克林顿看特朗普女儿时的眼神是一样一样的，你懂那种眼神了吗？ 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笑问阵阵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

收听雷人秀。另外要跟你分享的这件事情呢非常奇葩，这件事情不能以人名来说，因为里面的人物太多了，所以呢我就以 ABCD 这是四个人物啊 ABCD 怎么讲呢，就是 A 很生气，于是呢找了 B 来复仇，要去打 C， 但是 B 呢第一回打错了，打成了 D， 于是呢 A 就说你要再打一次，于是 B 就第二次打对了，打到了 C 头上，但是呢 A 又说了B 你打得太轻了啦，于是呢 B 又去打了一顿，但是这次又打 D 认作了 C， 所以打了 D 一顿，然后 A 说我不满意你还要打一顿，于是 B 就把 A 又打了一顿。听说这件事情之后，奶茶妹妹生气地说怎么还比我老公还脸盲呢，不称职的大蛇。当然这 A 和 B 目前导致 C 和 B 都住院了，俩人都已经进来了。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这个身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明天这个是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明天这个是飞遍海角天涯，飞遍海角天涯。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，将是片叶春花。 有雪雷陪着你，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叛逆，已经聊开了。我记得前段时间还看了，就前两天哈、啊、看了一个国外一个编剧，女性编剧的脱口秀哈，她当中就说到了关于女人工作的事儿。她说其实我们女人呢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可以让自己显得很笨，你知道 play dumb 就很笨笨的样子，装得很笨的样子，然后我们负不起来任何社会责任，不能够进行任何工作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家里待着，然后相夫教子，然后不用出去工作呀。然后突然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那么几个非常独立的女强人就开始跟世人说，我们跟男人是一样的，我们也可以承担各种社会责任，我们能力很强的，我们比男人还要能干呢。 Shut up。

来关于二孩的消息出来了，现在是鼓励生二胎哈，反正什么鼓励的措施都有。 嗯， 财政部的部长叫肖杰，在两会上呢答记者问，就说了我们正在考虑给二孩家庭减税。怎么减法呢？减的是个人所得税哈，就比如说你一个月如果拿3000还是3500往上哈，就要交税。那如果你家有二孩，就计算你这个人所得税的时候，就允许将部分开支从中扣除，让你少交一点，是吧？比如说其中的教育支出啊，可以扣除啊，不用再交了呀，是吧？那当然这些都是在考虑，还没有真正实施哈。不过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哇，生二孩就可以少交税耶！伤心的是，我不生我也不用交，因为工资不足以交啊。所以这个政策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哈？就是生二孩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，但是我们鼓励有钱人生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时段精彩继续。 疼我爱我宠我吻我最后的一次，想你怨你等你还你，到现在为止，忘了我的过去，我的名字，我们的事，忘了我像个孩子，也忘了要你跟我一辈子，疼我爱我宠我吻我仅有的自私，想你怨你等你还你，爱不完的痴，用完我的温柔我的一切，我们的女人的情绪，男人的坚持，不再为了自己多做解释，一个离开竟然的日子今天开始，看不见你微笑的样子，一个没有情人的故事明天开始。 中我的梦躲着，在你缓缓的离开，靠不上的海雪上，可以不微笑地走，把手慢慢交给我，放下心中的困惑，雨点总两道划过，隔开两种之间的我，经过老伯的家，眼眶变得好高，爬过的那棵树又何时变得渺小，是没人注意的我，我一边敲着钱，我们将会分化软弱。其实时间没法却让我带着你离开，没有了经历，没有了空虚，记忆让独立着，我会找着你。其实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6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几份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，置换尊享多重好礼，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，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，贵宾热线03163725888。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，即日起至26日，百泰黄金全场买十一克送一克，多买多送，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，尽在三河珠宝城。 收听1033雷人秀，欢迎你收听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好，同时今天也是跟你聊一聊，你觉得男人和女人应该在哪些方面更加平等。陶娟留言说，我现在过的就是男女平等的生活，其实好希望男女还是不平等点好，这样就可以不用这么晚还在回家的路上了，可以不用上班在家躺着了。哎呀，这是我们女人的心声啊。但是说到这个呢，就不得不说，就最近在朋友圈里很多广泛流传的那么一个英文的段子啊，这也是一个人的名言。名言是这样的， I think women are foolish to pretend they are equal to men. 我觉得女人假装跟男人平等是非常蠢的。 They are far superior and always have been. 他们比男人要优秀很多。 Whatever you give a woman, they will give you better.不管你给女人什么，她都会回馈你更多的东西。比如说你给女人一颗精子，她回馈你一个 baby。 你给女人一个房子，她回馈你一个房子。你给女人一个乱七八糟的菜市场的东西，她会给你一顿午饭。你给女人一个微笑，她会给你全部的身心。反正不管你给女人什么，女人都会回馈你更多的、更大的、更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给女人一句废话，女人会回馈你一吨的份废话，所以小心一点。Don't give me crap。 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。对，而且你的笑话 好有意思啊！这是张 S 分享的啊。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，花

下，迁就和担心却不懂这样雨过天晴的随意，是多么耗费心里的眼睛。如果不是曾被爱伤得彻底，谁会把自己关得那么紧？失恋最痛的不是美好变过去，是未来草木皆兵的多疑。我在回忆的阁楼里面住得太久，就当阳光洒落的时候，不自觉闭上眼睛皱着眉头，闻到玫瑰的香味却不敢接受。我在回忆的阁楼里面住得太久，就当有被囚禁的感受，厌倦了隔着一扇小小窗口，羡慕天空的云朵飞得好自由。

只想亮起发看人世的混账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，直到你我落叶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月牙，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，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，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，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，两句话可以认识的慌张，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，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在人家，池塘碧落落叶花，以后的我怎么忘了，西风老树在人家，池塘碧落落叶花， 陈夜点录留言说，我分享了照顾宝宝的经历，每天夜里起来三四次是什么感受，你们知道吗？十年说，有一次带我哥家的孩子，我一夜都没睡呀。那个你哥家的孩子也是说，是啊，有一次我跟我叔在一块睡觉，我一夜都没睡呀。露露老佛爷说，分享了工作压力，简称吐槽。你是跟老板分享的？ 天就快亮了，我还醒着，梦总让现实插手去抉择，时间不多了，想告别却不舍，一晃一错过多少生活，不知不觉我习惯了欠缺，但不习惯没你的夜，我不疼就不要，不能叫做青春，终归要面对一切。我们相约，再多勇敢一些，任性失去，暴雨肆虐。睡着，现实总让梦做得不透彻，时间不多了，想告别却不舍，一晃一错过多少生活，不痛 青春，让我们直面眼前的一切。我们相约再多勇敢一些，任现实去暴雨肆虐，与你相约摇曳风的里面，唤醒我们对光的直觉、yeah、别再徘徊，只管告白，只管

这点情还能换一些，难得有情人，难得有情人，如今你曾经出现，我心无情无缘爱你一生，就算你我之间还是无缘，最难得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，爱过你无人情深， 文字留言说，我在排队买粑粑吃，前面排了25个人，我拿个袋子排着，然后默默地掏出手机拍给大家看，然后呢就看到群当中他发了一张照片啊，就是他排队的照片。我们都是吃货啊。 Justin Man 留言说，刚刚递了根烟给我爸爸，95的爸表示很受用。好，跟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分享的东西啊，最近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。如果想加入到听众群聊当中，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。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咯， See you。 常常觉得心情像桌面一样，放着几天就会呈现出凌乱，或许我不擅长控制复杂情感，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，听别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，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，却怀疑在嘶声呐喊后更彷徨，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，专注一颗心观察阴阳培养，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全心面对一个 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，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，却怀疑在失声呐喊后歌彷徨，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，专注一颗心观察定量力量，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决心面对一个人生命是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全新面对一个人生命时光共 逃避，一天一天的